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咱们好久没有聊关于前任的话题了啊，说一说前任联系你的奇葩理由，觉得蛮有趣的话题。 不是说一个好的前任就应该像死去一样吗？一声不吭，不动声息的消失在你余后的生活中。 嗯，确实是这样，但是还是经常会有一些渐渐的前任啊，用各种理由来联系你。 对，贼心不死，忽然想到这四个字了。 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流着泪说分手》，来自庄心妍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啊。 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评论哈，看都有什么奇葩的理由来找你复合，或者说搭讪吧，就可能就冷不丁的问你一句，想知道你的动态近况。这个朋友是四年是思念，他就一句话说，能给我盖个楼吗？最近双十一淘宝很火的那个嘛，就盖楼挣钱好像是。 哦， 嗯，但是我没有参加过。 哦，我觉得最火的应该是那个某多多的那个，就为了100块各种求人。 哎，那我还真不知道，今年我没怎么关注这种，因为我最不喜欢就是那种需要麻烦别人说，哎，你帮我怎么点一个什么，你或者你帮我干嘛干嘛，我就自己默默的在那儿抢那个券儿。抢到就抢到了，抢不到我就不买。 嗯，这样挺好的。我看这个朋友圈里好多人都说嘛，能不能给你女朋友100块，她为了100块各种求人。 对，向生活妥协的样子。 嗯，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王者荣耀开黑四缺一你来不来？就像打麻将一样，三缺一你来不来？ 你应该告诉他，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不玩那个游戏了。 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即便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言人中的《很需要》。 很需要你啊，前任。这个朋友说，我就是前任，联系他只是想告诉自己，没了我他过得照样精彩，绝了自己无用卑微的念想，何必心心念念的放不下呢，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而已。 嗯， 哦，就是想 让自己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让自己忘得痛快一点，不要再一直想着他了。 这样啊，给自己就是来个更决绝一点是吗，让自己痛到 脖子伸给你。 来砍一刀。 对对对， 痛到无法呼吸， 砍一刀， 对，痛到无法呼吸，可能整个人就重生了。 对， 还是甜的，我尝过。他说呢，前任没联系我，但是呢，我考研复试通过后联系过前任，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关注这个话题，不然呢，他可以来答一个，前任为了炫耀考研成功联系过我。哦，在他眼里，你可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还见过的，就是前任来炫耀自己买车了，或者炫耀自己买房了，就是显示一下跟你分开之后，我过得反而越来越好了。 我觉得那样的话，就怎么说呢，还是能显露出来你还是没有放下，心里还有他。真正一个完全放下，完全有自己生活的一个前任，应该是真的是那种消失在彼此的人生中，再也不见也不联系了。 对啊，就像这个朋友说的，他叫做别情公子，他说自从分手之后呢，就一直没有联系过，还是各自安好吧。 嗯， 互不打扰挺好的，我觉得。 是，我反正是这样对待前任的，从来我就觉得这辈子肯定就应该也不会再见了，也不会有联系了。 对，既然已经分开了，就不要有一搭没一搭的，哎，一会儿发个短信， 嗯， 一会儿打个电话的， 是 挺烦人的。 哎，我怎么记得你之前在节目中讲到，就是说前任的话好像还有联系呢？ 嗯， 是我记错了吗？ 是说我的前任吗？ 对啊，我记得你好像就是 记错了吧， 是跟之前有过感情纠葛的女生，可能哎现在又作为朋友了。 感情纠葛， 感情纠葛， 说的 说的很乱一样， 感觉像电视剧一样，玛丽苏似的。 是我。 跌到了心的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找到，能在你身旁，是过去全世界盼望，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 下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忘了我》。 就到这里，我们不再有理由。 对呀，啊，还是忘了我吧，不要再联系我了。 哎，我觉得就是这辈子啊，你忘掉一个人，我觉得不太现实，但是你至少是可以做到不打扰。 嗯对，这个说的好，就放在心里就好了。 嗯， 就回忆一下以前我们的事儿，但是不要再说出来。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我的前任好像都挺正常的，不联系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相处，联系是因为对彼此都没什么杂念了，只是同学而已，没什么让我觉得奇葩的地方，都挺好的。就是很多事情看得挺淡的，我觉得挺好的。 嗯， 这样反而很快乐。 仙女渣渣吗？他说问我借视频播放器的会员，可笑的是呢，他已经有了未婚先孕的女朋友。 哦， 是的，我被绿了啊。然后括弧求翻牌啊，7年前就在听酷，因为调频了，他不在了，调频还在。 哇，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好像他去了一样，他不在了。 就当他去了吧，他的灵魂再来跟你要这个会员号。 下面有一个粉丝来回复他，他说他不在了，愿天堂还有调频。嗯、 别说的这么可怕的， 说的我跟莫大人好像又怎么样似的，不要这样。 呸呸呸！ 嗯，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呢，跟我要学校的考研资料，好像最近又到考研季了。 哦，那太卑微了。我觉得这个考研资料像这种借口真的太烂了，其实这种东西你自己或者买一套或者是跟别人借都可以借得到，干嘛非要跟你的前任借呢？ 嗯，真是这样。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说啊，就是说他的那个视频会员的那个账号啊、 嗯、 经常在播放记录里看到了自己没看的视频，后来想起来哦，原来是前女友还在看，还在用那个账号看、 啊、那可能我觉得那个前女友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她可能就觉得说、 嗯、 我就借来看一下吧，也没什么，她可能也不知道。 也不能是借口，都已陌生了，忘了我曾把你拥在我心窝，忘了我曾给你拥有的所有，忘了我曾是你的不眠不休，无怨无忧，忘了我多难过，多不能接受，忘了我只要你好过就足够，忘了我，忘了我们的梦，当你想起我，我已不是我。我把彻夜的痛冻成了在我心窝，忘了我曾给你拥有的所有，忘了我曾是你的宇宙，不眠不休，无怨无忧，忘了我多难过，多不能接受，忘了我只要你好过就足够，忘了我，忘了我们的梦，当你想起我，我已不是 第四首歌来自于戴景耀的《你让我懂》。 幸福真的很容易，我把你的手。 可爱辉他说呢，没有前任，没有，然后括弧是土拨鼠的呐喊，抱歉我喊不出来那种土拨鼠的感觉，我只能这样讲了，没有前任，没有。 是经常有朋友说就是类似这样的话题的时候都会说，如一直没有前任的朋友，没有谈过恋爱的朋友啊，真的不想理你们。 那怎么办？为了挽回这部分人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做那个单身有多好这个话题吧。 嗯，对。思维乔木他说呢，他问我为什么给他的 ins 点了差评，我没有回复他，因为事实上我真的是手滑点到的，但是毕竟是前任，难道我解释就能证明我不是故意的吗？所以我觉得解释是挺多余的。 对啊，这个 手滑就当是吧，就当是故意的。 哎，手滑什么的，我真的不信手滑，你肯定是有浏览嘛，然后就可能不小心点了一下。我有的时候看，那个微博，当然是用小号了，我不会用大号去看的，用小号看微博的时候呢，哎，有的时候我就看我赞过的微博，我就经常能发现很多，我就自己没有点的，都是那种顺手可能就衣服蹭到呀，或者是 一个手势可能就不小心按到了，所以， 哦，看来真有这样的失误， 啊，对，很多经常有这样的。 这个故事特别逗啊，王志和老字号酱豆腐，他说呢，分手两个月了，七夕节前呢，突然加我好友，一顿煽情的道歉。七夕节他没有收到礼物，两天后就把我删了，还是为了要七夕的礼物， 太物质了， 这个太有心机了。 对啊，七味唐心子他说，在吗？帮我砍一下拼多多嘛。哦，你不用啊，新手有优惠哦。咦，这种对话经常，好像现在在朋友圈就微信啊，就经常见到，是吧？可能很久不联系的一个人突然间跳出来跟你说帮我点一下怎么样，然后你就可能不想理他，说我不用那个，他说哦，那你没关系啊，你新手优惠更多，我还能拿到提成， 下载一个。 嗯，对啊，我觉得这种，嗯，我觉得要求别人帮忙还是先掂量一下别人跟别人的关系吧，有的时候真的有点感觉到被骚扰到了。 哎，突然想发起一个活动啊，大家把这期节目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吧，集赞100个的话呢，就可以找萱草领一个礼物， 莫大人送香吻一个。 所有人都删了自己的转发，刚刚发到朋友圈又删了， 被吓到了，莫大人的吻太可怕了，赶紧收回。 因为你让我懂最深的爱最沉默，场景都是回忆，我要怎么忘记？请原谅我对你伪装的冷漠，不是装的洒脱或想的太多，因为你让我懂最深的爱最沉默。 下一首歌来自范世琦的小情书。 嗯，这首歌也挺好听的。荣花一笑五偏迁，他说呢，我联系他的，他没回我，还给别人看取笑我，说我骚扰他。哎， 好气哦。 哎，这个前任真的做个人吧。 木叶他这个故事很逗，他说呢，发短信问我我还认不认识他，真想对他说没事别太作了，不要刷存在感。 认不认识他，哎，好吧， 猜我是谁？ 猜你个头了！开泪米粒啊，他说分手一年，互删了好友，在我生日呢，主动突然加回来，祝我生日快乐，说做个朋友，然后呢就没了下文。又过了一年，又来了一条消息，让我放下。虽然前段时间有跟闺蜜聊过，感觉还是有点怀念当初的感觉。闺蜜呢也不会走漏风声，前任呢突然发这些，搞得我一慌。不过啊，早就放下了。追星女孩不需要恋爱。这前任戏太多了，还什么祝生日快乐，还做个朋友，还早点放一下。天哪，觉得自己魅力， 其实早就放下你了。 对啊，还觉得自己魅力值无限吗？ 大瑞瑞喜欢宝宝白，他说呢，分手五年突然加我的 QQ， 说一直想跟我说点啥，但是不知道要说啥。我说你想说啥就说啥呗，然后啥也没有说，就问我现任对我好不好，我说挺好的，然后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了。啊，估计是可能自己失恋了，或者是遇到了挫折，突然想起你。 对， 你看你过得挺好的，就算了。 可能还是想撩拨一下，但是忽然觉得好像也撩拨不动，就放弃了。这个朋友他一气得气杨兮兮，他说我求求前任快来找我吧，盼着前任来吃回头草。 对，为什么还不来？带皇冠的荷包蛋，他说呢，得知我已经结婚后，他把我拉黑了， 彻底失去念想，这辈子可能就没有希望。 看 看来之前可能还是对你有留恋吧，看到你结婚了觉得太痛不欲生了，还不如不看呢。 嗯， 突然有点难过。 如果时间倒退，我会愿意为你变得再坚强一点，对你说我心甘情愿。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偶尔还是会想起你。这可能说的就是我们这期主题大部分人普遍的一个状态吧，会偶尔会想起的。 嗯 对， 孙博文呐、啊，他说我的呢也不算奇葩吧，前任在微博上找到我想复合，然后呢就复合了，复合到现在已经8个月了，曾经错过好多好多时光，现在呀要好好珍惜。哎呦，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念到的唯一一对复合成功了的。 嗯，其实挺难得的。我觉得一般会分手的两个人很难再复合了，就算复合可能还会分开。 对，可能 你原来的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要么就是两个人意识到了问题，然后有各自在改正一些东西，对吧？或者是调整彼此的相处方式，可能可以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但是大部分的情侣很难复合，真的很难了。所以我真的祝福这位朋友啊，就希望你们能够，就怎么说，像我刚才讲的那样，能够调整一下，认清以前彼此存在的矛盾点哈，那今后能够避开它，或者是解决掉，然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对，微笑八度他说呢，前任联系我的理由是10号快到了，没钱还花呗，找我拿钱来了，还是那么的理所应当，但是此时的我真的心灰意冷了，本来还有点念想的。 对啊，我是你的提款机吗？怎么这么变态？ 理所当然的跟人家要钱啊，真是都分手了还要要钱。 厮守黄玉博这朋友的经历跟这个朋友差不多。哎，他说我前任只联系过我一次，跟我说了一句话，借个钱行吗？ 又是借钱的。 嗯， 蒋小飞他说呢，我就是那个前任，刚分手2-3个月，说服自己要放下，然后当我觉得自己放下的时候，想以朋友的方式去联系他。我说我在他家附近新开的店吃东西，我同学要找他买珠宝，有天心慌慌感觉他出事了找他。他评论我祝我生日快乐的时候，我专门私聊去和他说一声谢谢，但是他说不客气，明天还有早班睡了。后来自己觉得我们不能再做恋人，也不能做朋友，卑微委屈，慢慢就忍着不去找他，只有我主动去找他，他从来不会找我。聊天记录的最后一句我不会删了，每当忍不住去找他的时候，最后一句都在提醒我不要再联系他了。 嗯， 说了一个 前任的心酸啊， 一个故事吧，就 对，冷暖自知吧，希望你能够今后幸福哈。那可能那句话你可能会记一辈子，那关于这个人的记忆也会记一辈子的。 前任也不容易啊，其实每次联系你的时候都应该做了很长的思想斗争吧，想了很久才说出那句话。 对，爱过的人嘛，毕竟对吧，就算现在就算分开了，但是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美好的时光是真的不是假的。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一直陪伴我们，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才让我们的节目那么丰富多彩，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 对，那听完这期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触及到内心里那个可能已经有一点点忘记或者是一直想到的那个人哈。希望大家就怎么说呢，就是就算在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去打扰前任，能够在心底里为他祝福，过好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样就是挺好的，不用说非要去问不要问一问说你过得好吗，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问候都是没有必要的，可能还会给对方带来一些困扰。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参与我们每期的互动，也许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故事了。 对呀，希望在以后的节目中能够听到你的故事。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却不会再停下脚步，也许我已习惯了悄悄地把眼泪收起，我不想让你担心，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说爱你已来不及，所有的话留在心里。想起你，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让回忆轻轻地睡去。